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李海棠报道新闻。廉署人员搜查两间上市公司位于荃湾海盛路一座商业大厦的办事处，带走二十几箱文件、电脑等物品。两间公司朝早已经被港交所勒令暂停买卖。一名香港居民因为安排家庭佣工作虚假陈述，以协助家庭佣工申请延期留港，被法庭判入狱十个月。至于那名佣工，亦都在较早前被判被控向入境处人员作虚假陈述而判处入狱六个月。入境处发言人重申，任何人向入境处职员作出虚假申述，一经定罪，最高罚款是港币150,000元及入狱14年。台湾一名军人向大陆泄露军事机密，被判处无期徒刑。案情透露，海军上士刘岳龙受到父母唆使，在一年几之内将28项机密资料透过父亲转交大陆官员，获取利益。当局指出，刘岳龙的罪行可以判处死刑，军事法庭考虑到他受亲人压力犯案，判处无期徒刑。印度法院判处四人参与去年袭击国会大楼罪名成立，押后判刑。法官指三名男被告虽然没有参与袭击，但有份策划和收集爆炸品，触犯对国家发动战争罪，其余一名女被告知情不到。五名枪手在一年前的袭击被打死，八名士兵亦都在枪战中丧生。事件导致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出现危机，双方在边境集结军队。西非州利比利亚发生沉船惨剧，估计超过100人死亡，相信出事的木船超载，救援人员找到40多具尸体，几十人失踪，相信生存机会极微。这些人坐船是要去参加一名著名足球员的丧礼。跟住是外围股市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8538点，上升10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382点，上升20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报3967点，升89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698点，升41点。天气。盖放一道覆盖住华南沿岸的云带，在在早上延至南海北部，随后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本港在清晨多云和有一两阵雨，日间云层转薄，阳光充沛。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25度或者以上，预料一股偏东气流会在今日开始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0到23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几阵雨。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20度，湿度84%。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后转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海有中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又到咗我哋夜媽媽夜爸爸啦，今晚又黑色星期一啦。呢度系 FM 94.8至96.9 Radio Two。 工厂及工业经营负荷物移动机械规例，关于操作叉式起重车、推土机、搬土机、挖掘机、卡车及货车嘅条文现已生效。法例规定，在地盘或者工业经营内使用上述负荷物移动机的负责人，需确保该等机器的操作员已经接受劳工处处长认可的训练及持有有效的证书。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559-2297。 他最近的工作表现突然差了很多，就是这样我都很难跟公司交代。 他最近精神很差，还说晚晚有个声跟他说话。 他说有很多人监视他，想控制他的脑电波。 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很多时候会令人产生妄想和幻觉，要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2928-3283。 啲人去晒边啊？喂，强基啊，外卖啊？唉，点搞错啊？冬天仲可以落得咁劲雨嘅，费鬼事出街，唉，整嘢食先。咦，阿妈寄嚟嘅圣诞礼物，睇下咩嚟先。哇，朱古力啊，整嚿先。 你有你的快乐根源，圣诞总是快乐的 ，By Radio Two。 欢迎 欢迎大家又来到星期一了，几快又开始我们夜妈妈夜爸爸了， 真是快乐不知说过是吧、 今晚我哋又有佢翻嚟啦， 系今日你又翻嚟，我好翻，咁啊真系舒服晒， 诶咁咪好咯， 啲嘢通晒，正叫佢，唉而家唔使再去，以前一熄咪，啱啱上个礼拜一熄咪就要 就咳啦， 咳就要去厕所做事， 系啊，我哋已经喺度煲埋醋杀菌添， 好嘅，我仲攞佢仲攞晒火酒淋嗰啲咪， 几 好啊呢个同事， 跟住一见到你对你唔好啦， 一见到你啊笃住个鼻啊，即 系我唔想。 唔想留啲气，唔想吸啲空气啊！ 咁啊，但系而家我觉得好清新喎，呢个 好清新，而家 OK 啊！你大同臭味 啊！而家 OK 啊！你又有换去日本之后有个新发型翻嚟， 系 咩？唔系，我唔系日本整嘅。 你个发型头先已经系即系成个电台都已经，咦？伟云开剪头发咁样， 唔系我系一剃过自己。扎即系用个手扎住后面嘅头发，用把铰剪一次咁就整咗咯。 你系我最呢一年里边听嘅第二个朋友系咁样，一个咧就喺啲西人嚟嘅。佢话我唔中意留音啊，有一晚突然间我见到排音好贱格啊，咁我就拍剪咗佢。咁佢剪到排音系就去到个额头最顶嗰度，冇晒，但系其他冇剪。 诶，即系 其他冇剪， 即系同我几似，我净系剪后边。 你就话，唉，后边好烦啊，净束住条边，一拍冇咗后边， 就系几好笑嘅后边咧。你侧边睇冇乜嘢，哇！你咁我叫云海，你转面睇， 你咪俾狗咬啊， 一咬一巢咁样。 你系咪真系俾狗咬？ 千祈唔好俾我嗰个发型师听到，佢又会打我。 因为而家云海嘅工作量非常之多啦，佢觉得剪头发嗰几个钟头系奢侈， 唔系真系太多太多 嘥咗头啦，即系等啊，跟住又要麻烦。 唔系，我又唔想剪前边住，咁我又想净系想剪后边，系啦，所以我就决定自己嚟啦。 咁我外形而家就好似牛仔啦， 好似牛仔 牛仔漫画嗰个碌哥牛仔。 咁样我冇谂， 你唔去街剪头发噶系嘛都？ 我去。散你走音，我去， 去街剪头发。 不过呢个就新尝试啦。 即系冇计，你嗰个星球都要喺地球揾啲人。 仲冇计，我系地球人嚟嘅。 即系你扮地球人冇计啦，你都要屈服喺我哋嘅剪头发呢样嘢。 唔系嘅，唔系嘅。嗱，唔系啊，我又要讲翻咧，我都有想，虽然我虽然系日本啦吓，咁下个礼拜先，或者过再过得几个礼拜，我先讲日本，其实都揾到啲嘢嘅。 啊，你要再过嘅礼拜先，嗰时都摊到冻晒啦。诶， 咁香港冇人知啊嘛，咁啊摊冻啲都 所谓。即系留翻下个礼拜做圣诞。 咁你可唔可以早啲话俾我哋香港人知？ 唔系，下年咧，2003年我会讲噶啦。咁唔系， 咁我唯有祝你一个唔开心圣诞。 唔系，迟啲会讲嘅。唔系咁啦，去完日本翻嚟咧，咁啊即刻上网听翻嗰日阿 moon 啊，即系嗰阵时真系多谢佢。 哇，咁啊系非常之高层 次嘅。咁亦都收到好多个朋友嘅电话同埋啲 email 咧，咁都好多大事讨论嗰个星期一咧，佢听完咧都觉得好震撼啊！对于佢哋嚟讲咁样，咁我咧就要真系要去讲翻一啲嘅因由， 系 因为咧识阿 moon 太多年啦。 吓，佢就系讲个结局。系嘛？冇讲个因由，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咧，其实我哋真系要好了解翻嗰个情况咧，就系、是、我谂咧，我同阿 moon 嗰个表达方式咧，就系、是、两个截然唔同嘅表达方式嚟嘅。咁我咧 就系天生一对， 都话唔系咯，真系。我嘅意思系话咧，即系咧嗰个，例如我咧所有讲嘅，其实我有几方面唔同嘅。第一方面就系咧，我系专讲一啲嘅目击个案啦，或者啲 case 系关于即系外星人接触嘅一啲嘅 case 啦。咁而我个表达方式咧，就系、是、我用最地道、最大众嘅地球人嘅表达方式。 你系教小学、中学？ 我唔系，即系 阿 moon 就教 我哋系用表达方式，系用地球人嘅表达方式。 即系唔会用电脑电波明啦，你明啦，咁样 系啦，唔会用呢啲嘅。咁但阿 moon 咧就唔系嘅， 阿 moon 就你明啦， 明 奇怪，咁有几奇怪？你明啦， 系啦，即系阿 moon 咧就系以站在喺一个外星人嘅角度个立场啱啦，其实去同翻地。 地球人 去讲， 即系佢系一个 ambassador 嚟嘅，佢系一个即系。 我谂如果第日咧揾咧，一定选佢噶啦。唔系咁，因为佢嗰个立场就系觉得，因为佢哋已经即系，因为佢嗰个层次已经觉得我哋讲啲所谓嘅目击个案啊， 已经系太过 肤浅啦， 系啦，好肤浅同埋好低层次噶啦。佢哋研究紧嗰啲系已经系讲紧嗰啲唔同星系嘅和谐共存嗰啲嘢嚟噶啦，即系佢哋已经系高层次嘅嘢。但系阿 moon 嘅表达方式咧，佢系唔会迁就地球人嘅。 吓，佢嚟自呢一个天狼星、 七姊妹星， 即系佢一定会系站喺外星嘅人嘅角度同埋思维咧，去讲嗰啲说话。于是乎，佢哋会即系你完全唔会有留有，即系你会知道佢系完全唔留有余地去讲出佢嘅相信嘅，同埋佢 我上个礼拜我最记得佢讲就系、是、即系呢个围绕。即係自轉嗰個理論，即係地球係圍繞住即係太陽啦，咁成組太陽系係圍繞住一樣嘢轉啦，咁成組銀河系又係圍繞一樣嘢轉啦，呢、這個就即係幾 make sense， 所以但係就即係又證實唔到噶嘛，又都未證實到咧，唔係證實，即係我證實唔到啫，意思 係。阿 moon 就相信係證實到啦， 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好嘅咯，就係、是、咧，其實上個禮拜其實聽完嗰、那個。即係節目嘅聽眾咧，其實都係一個測試嚟嘅，我覺得啦，一個好好嘅測試添。就係、是、咧，我平時咧就用一個好地球人嘅方式去講 UFO 嘅嘢啦。阿 moon 咧就一嚟到咧就完全冇界限嘅，即係用一個好另類嘅方式去講一啲關於外星文明嘅嘢嘅時候，如果大家係完全覺得接受唔到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知道點解如果外邊有星球人咧，或者 點解美國佬唔開放啲麥佬啦？ 點解佢哋唔會即時 land 咧？或者點解佢哋唔會即時喺每個城市派個太空船落嚟？因為大家嗰個思維、嗰個思想、嗰個諗法咧，其實都係狹窄嘅。 咁但係點解唔去幫我哋克服咧？如果佢係咁高智慧，點解佢唔就降落架喺北角電車路嗰度 bang？ 所以佢咪派阿 moon 嚟到上星嘅話幫我哋聽。 係嗰、那個都係測試，你諗下講一講，啲人都覺得唔係。系啊嘛，咁都得， 咁咪就系掹一架落嚟，咁跟住咪，哇，得咯，咁就 唔系嘅，而家 哇，六点半新闻得，讲今日六点半，咩北角电车站嗰度入咩，掂晒噶啦， 未必噶，以香港嘅情况可能唔得嘅， 即系可能救晒成件事。 唔系，而家要慢慢渗一啲教育落去先，即 系 好似我哋啲公民教育咁，叫啲人唔好掉垃圾咁多年啦，点解都仲有人喺度掉垃圾咧？ 而家我唔敢讲中意 Michael Jordan， 因为佢系23号。 哎哟， 即系几麻烦， 几忌啊， 都未立法。 咁但系佢而家初步啊嘛，几坚啊，你去咗第度啦系嘛？ 去咗第度， 唔系，咁我想讲翻咧，就系、是，头先想讲咩噶？ 系想讲闷，就系同你几时搞个聚会，俾我哋去饮翻杯， 即系圣诞 party。 呢个完全系一个妄想嚟噶咯，你哋唔好再喺度。 即系你喺你个星球，七姊妹星系唔结婚嘅。地球人唔好妄想 呢个层次啊！ 即系俾你哋激死，唔系即系头先讲翻嗰个，即系嗰个点解佢哋会即系大家嗰个思想狭窄嘅程度咧？其实未真系未必接受到一啲。即時你會 唔 係？ 其實我覺得唔 係諗法一樣， 唔係話唔係話唔接受，係因為有啲嘢咧，即係解釋唔到嘅時候咧，你推斷唔到落去嘛。即係我哋好講邏輯噶嘛， 即係冇因由。 係啦，咁你話無端端啲光係行六萬五千里嘅，咁嚇唔係啩？係咪先？即係你可以話，譬如光係行二萬八千咩咁咧，因為咧係啊，我哋測試咗呢度咧，由呢度咧射去嗰度咧，二萬幾咧係需要一秒鐘時間嚇咁啊！大家嚇肯定嚇。咁样啊嘛，即系个肯定啲嘅。 不过咧，我又想用一个历史故事咧，去讲翻即系信外星文明嘅一啲嘅思想。例如咧，我哋地球人其实好迂腐噶嘛，我哋其实知道地球系圆嘅， 系 都只不过系大概五百 都得几年。 系啊，即系谂下地球人，如果讲紧文明嘅文化，我哋当中国到欧洲到我哋而家五千几年，竟然真系到我哋五百年前先开始相信啊！地球是圆的，即是大嗰阵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嘛。我哋是平的，个尽头就是一个悬崖 咁。但是你想下，你喺去翻嗰个年，你而家企喺今日，梗系可以笑佢哋啦。因为我哋有晒声， 我明啊。但系当年咧，其实讲宇宙是圆嗰阵时嗰啲嘅理论家咧、 死晒， 都唔系当时佢 都 冇，唔系佢哋都冇 proof 噶。即系佢哋以一个理论，例如佢哋计嗰个，例如你睇日落日出嗰个 curve 系咁样啦。咁但系佢哋冇一个实质证据咧，去讲紧出嚟。于是乎就佢讲咗一扎嘅理论， 我明你意思， 系啦，即系每个几十年咧，啲科学家就要去 proof 呢个理论啱唔啱，直到去到哇，真系哥伦布去到美洲新大陆，之后即系发现原来我哋地球唔系中心，原来太阳先系中心，即系慢慢由嗰个理念开始讲咗出嚟，之后等啲科学家慢慢去证实，之后去到我哋今时今日，大家都系知啦，咁但系可能而家我哋对再深层次啲嘅文明咧，可能我哋又系用一个好簡單嘅， 即係覺得好，即係好， 好難， 又信又唔信嘅， 所以我哋咪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同埋需要一啲即係真正嘅資料，一啲 back， 慢慢就會有噶啦，我相信，即係 我相信， 係 相信會有，因為咧，我最近有睇翻啲碟啊嘛，佢哋話即係大量出現嘅先係話俾你聽，係要幫你嘅。即係要你哋已經出事啦！你哋仲有幾多年咧？嗰個人喺嗰度講咧，話咧唔知我哋毒氣，我哋嗰啲製造嗰啲 污染， 唔知幾多年之後咧，我哋全部都會毒死。因為你諗下個大氣層，你泵啲煙上去，即係攞個膠袋，你噴啲煙入個膠袋度，佢唔走噶啦嘛。 係，冇錯冇錯。 即係繼續污染咗就污染咗， 即係甚至我哋而家珠三角呢個香港嘅地理位置，即係聞嗰啲空氣其實都有味噶嘛。即係如果例如你去到加拿大，去到你住一個月，你再翻嚟香港聞香港咧，其實係臭嘅，真嘅喎，真係臭 嘅。但係不過 你習慣咗唔覺嘅啫。咁變咗你講緊地球咁樣嘅情況係啱嘅，即係可能成個地球已經係有二惡甲啊，有一氧化碳啊，有呢樣嗰樣啊。其實成個地球已經係好污糟。 佢話就算我哋唔污糟死咧，我地球係會 overpopulate 死嘅。 係啱，冇錯冇錯。 人口太多而 係啦嗱，咁所以撇除咗你話相唔相信外星嘅，相唔相信 UFO 呢啲嘢，咁而家我哋知道呢啲咁樣嘅資料，即係話俾我哋聽，地球已經係有危機啦。 佢 所以唔使咁話俾你聽，喂，有啲咩預言啊？其實嗰啲預言係真嘅，你要相信啊，世界末日啦。嗱，我哋唔係妖言惑眾係講呢啲嘢咯，而係話你已經知道有啲 facts 啊。關於地球， 因為真事，頭先講啲係真事，即係我哋會人口太多死滅亡係真事嚟。 冇錯冇錯， 因為你諗下，而家你睇 National Geographic 咧，十個六個七個嗰啲 documentary 全部都係講緊，哇！嗰啲長頸鹿咧要逼遷啊，因為啲人咧住開咗，哇！嗰啲咩中國啲老虎咧又要逼遷啊，因為啲人又住，而家啲馬騮咧喺邊度咧又要冇咗佢哋嘅 natural habitat， 佢哋 因為有山火啊， 因為又少咗，人又去咗嗰度啦，人係周圍都去，鱷魚、鯊魚，所有都係因為人，係咪？ 同埋食得啊食，就剝得啊剝，所以真係唔係好掂咯。即係同埋 所以我哋搬去七字星 啦，你咪会播歌。 系啊， 唔系我想讲少讲多少少嘢，就系咧，即系阿 moon 嗰个谂法咧，其实同我咧其实有少少唔同嘅，即系由以前即系好多识佢嗰阵时开始咧。咁咧，我嘅立場就係點咧？我嘅立場就係咧，其實我唔係好相信頭先你講嗰套咧，就可能呢啲外星人嚟到嘅時候就係幫我哋嘅。 嗯， 我嘅立場就係 有啲係害我哋嘅。 我覺得佔絕大部分嘅咧係一定有動機咯，即係一定有，即係 有嘢想攞， 有嘢想攞，或者有嘢想我哋係幫佢做嘅。咁而阿 moon 相信嗰度就係佢哋嚟到幫到我哋嘅，但係咧。好嘅喎，好嘅事就係咧，阿 moon 去咗 Lake Tahoe 三年之後翻嚟咧，咦佢咧都有啲改變，佢話咧其實都有一部分係好，一部分係唔好嘅，咁我覺得 都安慰啲，唔好咁易信人 係嘛，唔好咁易相信啲話幫我哋嘅外星人，因為我都相信有啲係因為始終一個文明咧，如果佢可以去到另一個空間咧，就必定係佢嘅發展科技 非常行徑， 係啦，咁佢哋發展科技嗰個動員力咧，就一定係佢原始社會嗰陣時係因為要打仗咯。咁如果佢個背景係一定打仗，所以發展科技嘅話咧，咁佢嚟得我哋呢度一定係有啲嘢想攞。 佢話即係有一句説話咧，就係、是、你要世界和平咧，科技係必要的。 你講緊嗰個 CD 講 世界和平嗰一句説話嘛？如果你要世界和平要 peace 啊，technology 係一定要的，因為咧你有 technology 先可以控制啊嘛。 但係我嘅諗法係咧。你講，我覺得你講得啱一半，就係咧，如果要世界和平咧，個 technology 係必要，但係要平均分配。 但係佢譬如我一個個 technology 落喺一個好嘅，即係你其實好難界定係邊個 邊個好係啊，冇錯啊。 咁就係即係叫做，如果落喺個好嘅民族手上，咁佢有 peace 咯，即係個意思可能。 但係樹大都有枯枝嘅， 即係所以話咯，好唔好係睇下邊個角度睇埋佢。 叫 Through the Rain， 佢系 Mariah Carey 嘅。所以个 facts 咧就系呢个通古斯特爆炸咧就 facts 嚟嘅。咁佢就话咧：阿云海，你唔好再投诉美国政府隐瞒啲外星人真相，你自己咪又将啲资料唔完全公开，系一个个体如是，更何况个政府嗱， 讲得几啱， 讲得好好，讲得好好啊！佢直情系 唔系咁，我系个体嘛，佢系政府嘛，所以 啱咯， 所以我责任咪低咁多咯， 连你都唔肯讲，咁更何况一个咁大嘅政府。咁多秘密嘅政府 啊， 但系咧讲冇咧讲， 但系唔系嘅，但系唔系嘅。嚟紧咧呢几年应该咧就会陆陆续续咧会好多好多， 系陆陆续续好多。你都其实有少少似 National Geographic 开始， 逐啲逐啲俾， 逐啲跟住去到原来睇过晒啦。 喂，唔好咁样，一家系嬲唔上嚟啊！ 嬲咩啊？佢其实佢我从来未见过云海所眉，佢做过嗰啲手术咧系额头嗰啲肌肉咧系废咗嘅，佢唔会皱眉，唔会冇皱纹。 皱眉？你点讲到咁恐怖啫？ 佢嗰块面同 Michael Jackson 冇分别嘅啫， 咁恐怖、啊。 Michael Jackson， 好啦，唔好讲嗰啲啦，讲下你今晚准备。 唔系今日咧，其实咧有 澄清啲嘢。 其实今日咧头嗰一个钟咧就要去不断去回复翻，回复翻所有嘅 email 同埋话俾即系寄啲嘢俾我嘅人咧，讲翻好多即系一啲嘅回应啊，关于之前有几集讲嘅嘢啦。咁因为实在冇时间去复咁多大家，同埋实在呢几日嗰啲电脑咧实在太多病毒啦，我已经中到已经黐晒、 啊。又中咗。 又中咗好多镬添啦。我都唔知道有冇有人整蛊啊！真系咁，同埋之后咧，我就 你已经冇人知道你嘅 email， 冇人知道， 咪有人知道嘅，人一定有人知 道，系唔 系？同埋 香港冇人知道 email， 咁啊有人知道，有人知道，同埋有啲可能我用我个电脑做过好多嘢咧，可能啲人 系咁，你要负责任啦， 你自己又污污糟糟咁样， 唔系唔系咁之后咧我。下個鐘咧，我就會講翻咩？因為日本翻嚟咧，就收咗餅大啦，收到就係嗰次我咪講喺美國嗰邊電視台，係啦，嗰、那個即係Sci-Fi 電視台啦。咁佢哋喺幾個禮拜前咪係一個鋪天蓋地嘅宣傳，就話佢哋有個震撼嘅 UFO case，、啊、即係羅茲威爾嘅未被公開嘅資料，咁、嗯、就會講。咁後來我咪問咗我朋友，喂點啊？咁講啲乜嘢？咁佢話其實啲泥啊，或者同埋講嗰啲分析啲字咁樣。咁我覺得都。吓咁嘅咋咁样？咁但系我睇完咧，即系我真真正正收咗饼带睇晒啦，嗰两个钟啦。咁我觉得，咦，都中间有啲嘢我都觉得几有趣、啊，同埋佢当中有啲嘢都系真系冇乜人知道，同埋佢揾到嘅嘢。咁一阵间咧，我先会讲。 好，咁啊一点钟之后啊，咁而家首先我哋睇下啲有啲咩个案去回复。 回复唔系，因为咧我发觉咧好多人咧依翻俾我去讲咧，就系、是、讲花地马嗰单嘢。 大家都觉得好关心。 系啊，因为咧 好关心佢咧，我阿妈咧嗰啲正堂嗰啲人咧都话：喂，嗰啲 website 喺边度？叫你个仔乜乜乜乜乜乜嗰啲。我话我都唔知道。阿雲海， 唔係， 我都喺 Yahoo 嗰度 search 啊，唔係咁，但係我諗天主教裏邊應該好多人都會知道呢單嘢啦。咁、 嗯、 例如佢裏邊其實收到好多 email， 其中覆下啲先啦。例如呢個 Thomas 咧，佢話咧，其實可能佢咧就係以一個基督教嘅立場嘅講咧，就話其實聖經裏邊咧就冇所謂聖 Mary 嘅咁樣，即係冇聖瑪利亞嘅聖母瑪利亞咁樣嘅，因為佢哋。天主教的立場就是有啦嘛，即係佢哋以一個所謂耶穌嘅母親嘅角度去形容啊嘛，所以佢係點樣睇，即係問我點樣睇呢個所謂嘅預言咧咁樣。咁但係我又覺得上次都講過咧，我話正正就係因為耶穌喺當時聖經裏邊都講過，佢話除咗佢自己嘅死亡同復活之外咧，就唔會再有任何嘅神蹟係俾任何嘅世人啊嘛。 嗯。 咁於是乎，如果你話要有所謂嘅神蹟或者所謂嘅預言出嚟嘅時候咧，喺尤其是我哋過咗二千年嘅世代，係、差唔多係。華爾世代嚟嘅，我哋呢個係佢就偏偏係冇違背到個承諾，就係唔係耶穌做預言，係 聖母嘛， 係啦，就係、是、派咗佢，即係可以話形容做一個。如果你叫我形容咧，可能係一個使者啦，即係未必係一個可能嗰、那個未必係一個使者啦，可能係一個使者落到嚟，咁可能一個女性樣嘅使者，咁可能佢哋形容為一個聖母瑪利亞，咁佢講呢啲預言同埋做嗰個神蹟，即係可能係一個咁嘅情況。咁但係咁嘅情況做咗出嚟之後咧，係完全冇違背到聖經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 但 係 唔關事啊。佢總之講咗啲嘢係應驗到啊嘛。 啱，冇錯啦。 唔即係唔需要理會嗰個人究竟佢係咪真係要執着呢啲喺哦。究竟冇話佢係聖母係啦，呢個係 係啊。 咁佢講嗰個人真係發生咗件事，嗰佢講嘅嘢係真係中咗。 啱啊，冇錯。所以其實嗰、那個講最主要係嗰個內容同埋個神蹟真係顯現咗咯。咁同埋咧啊，我覺得啲人咧其實都有啲人係好。 好心水清嘅。 嗯， 咁咧收到啲 email 咧，就同我講翻，佢話因為佢都有啲人都識幾即係知道呢啲語言嘅，就包括呢個咧叫做Mu 一個女仔啦，我諗係。咁佢就話佢係呢個天主教嘅慕道者，即係未領洗嘅，即係對天主教有興趣。咁佢而家咧修讀緊一個即係修女認可嘅一啲嘅課程。 嗯， 就係研究緊花地瑪語言嘅喎，喺香港。咁佢就話佢哋都講到話第一個語言就係講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啦。第二個語言咧，其實上次我講嘅咧就係其中一部分嚟嘅啫。咁我特登咧就冇講到其中一部分嘅。 特登啊嚇！ 係我特登唔講其中一部分第二個語言嘅。 咁你真係完全唔知道咩叫痛楚。要我陣間示範啲嘢俾你領悟下咩叫痛楚。 咁你可唔可以公開埋？ 咁佢咧就嗱，我講佢嘅講法啦，因為呢個咧就係嗰陣時咧就預言到咧。1917年啊，講緊嚇，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打緊，咁佢就話咧，當時嘅俄國咧，將會喺幾十年之後咧，出現一個好極大嘅影響力，同埋一個變動，咁咧之後咧就會影響世界 嘅。嗰時唔信啫嘛，唔信俄國 係啦，冇錯啦， 最窮、最 落後嘅。咁咧啲人就會講，即係如果而家用而家嘅語言角度，就講緊共產主義就即係興起喺蘇聯同埋即係東歐嘅國家咁裏邊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我特登去淡化呢個 case 嘅，即係我心諗，即係已經去到嚇、啊，即係已經由高峰去到而家 低 潮，係啦。咁、所以咧，我特登唔提呢個 case。當然啦，如果讀花地瑪語言，即係你係慕道者去領洗之前咧，都會讀呢樣嘢。咁佢就話第三個語言就冇提到嘅。咁但係咧，你放心， 好似係最近先至講俾教宗聽嘅啫，即係。最近 教宗知 咪最近先至講出嚟嘅， 冇錯， 而家 2000年 係咯， 係啦，五月先至講出嚟嘅。咁我諗嗰啲係未正式擺入去個課程咯， 未印唔切，亦都運唔到嚟香港俾佢睇。 唔係，同埋有啲而家都講緊咧，呢個所謂2000年五月公開嗰部分咧，都係其中一部分啫，即係應該 都係事實，不過唔係事實嘅 全 部。 冇錯啦，冇錯，大家都學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即係我相信咧，其實大家都等緊咧，嚟緊一啲嘅新嘅信息會出嚟咯。因為我深信而家嘅教， 咁你可唔可以講啲新嘅信息俾我哋聽下先咧？ 先睹為快。 上次我都講咗好多噶啦， 再講多啲啊！你講事實嘅全部啊， 唔係呢啲事實嘅全部就唔係我所要知。 咁我希望你個電腦繼續中毒， 因為你咁噶，唔係係教宗咧先至真係全盤知道曬所有嘢嘅，即係甚至。佢呢、這個即係我哋而家呢個教宗當在嘅教宗咧，都係一個好傳奇嘅人物咧。佢不但止係即係在世非意大利籍嘅教宗最長任期嘅一個教宗啦，佢仲要係咧親自去到花地瑪見呢個聖露絲亞，即係講呢個預言者嘅呢個女士咧，呢、這個修女咧係三次嘅前後，即係都係幾。 但其實佢即係一路不停咁樣幫佢搏喉啊，醫翻佢做手術救佢，係咪真係其實想唔想佢過世，令到覺得係有一個世人，即係一個聖人過世咧？ 其實咧，呢度咧又有一個 fans 咧，就 好慘啊！知唔知？所以其實佢你而家見到佢讀嘢講嘢已經係筋疲力盡，係 冇錯冇錯。 你仲要去即係一個咁高年嘅老人家，你要去做係好辛苦， 好辛苦 係啊！ 唔係因為咧，佢呢度咧有個另一個聽眾都講，又係好心水清。因為我上次又係冇講到。一樣嘢嘅，即係我話咧，嗰個第三個語言裏邊咧，其實咧就咪話兩個聖人，之後就會出現一啲嘅情況嘅。其實咧，我就講漏咗啲嘢嘅。不過呢個聽眾咧就好醒目，佢睇咗我以前有本書咧，就提到嗰句嘢。咁因為咧，其實係有兩個條件嘅，一個條件就係嗰兩個聖人之後咧，仲有過多兩個教宗咧，就會出現一個叫做宗教瓦解嘅情況。咁咧，而家 呢個係花地瑪預言， 花地瑪預言 咁宗教瓦解， 即係線出嚟嘅一部分嚟嘅。 宗教瓦解會唔會係因為 UFO 已經降曬落嚟？即係大家知道咗，哎呀，原來係冇噶。 係唔係？因為其實而家嗰陣時講出嚟話呢啲滲出嚟嘅其中一個預言就形容為咧，點解可以宗教瓦解咧？就係可能到時即係上次咪講過嘅，有一班嘅人係從天而降。 In the name of God。 係啦 ，In the name of God 嘅。咁但你諗到喎，如果你去到落到呢一個咁嘅位嘅時候咧，你全世界除咗你講緊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同埋其他小嘅宗教、佛教等等道教，咁你究竟係講緊邊一個 God 咧？ 係啊， 咁就已經可以話俾你聽，一定會出現一個內控㗎啦。即係話可能全部嘅宗教都話，既然如果你係話 in the name of God 嘅， 你就一定係，譬如我係佛教嘅，你就係佛教。係 啦，冇錯啦，咁就一定出現一個即係宗教嘅。 再特大嘅衝突， 我覺得可能都唔會噶啦，可能到時大家都啞曬定曬企曬喺度，因為你親眼見到佢唔係啲著住咩類服飾嘅嘢，你明唔明啊？ 之後又咁怪嘅， 即係可能佢係完全冇服飾嘅，可能完全係根本唔同你嘅樣子的， 係冇錯。 可能你根本唔使拗，因為肯定一望就肯定唔係任何一個教派， 係可能真係完全唔同任何教派。咁可能到佢嗰刻咧。咁就宗教瓦解嘅，咁所以咧，點解頭先你講嗰個 point 咯？即係 佢就算佢瓦解，可能唔係話啲高層瓦解，可能係信眾咧，即係大家唔再信， 冇錯冇錯， 已經冇 power 啦，即係大家唔再團結信你， 即係全球 假嘅，原來假嘅。如果你真係有一日去證明到原來假嘅，原來你係迷信，咁就好大件事㗎， 好大鑊㗎，係 啊。 唔係，所以點解嗰其實講緊嗰兩個聖人之後，仲有兩個教宗之後咧？所以而家頭先你講嗰個 point 都係啱嘅，即係正如嗰陣時德蘭修女佢就係臨終嗰陣時咧，其實之前教廷係想盡辦法係唔俾佢死，佢已經係如果你講緊德蘭修女死之前咧，原則上佢係死咗三次嘅啦。 嗯嗯， 第一次就夾硬即刻衝入個醫院，即係直情係用啲心臟起搏器一路谷佢個心臟。夾硬救翻醒佢啦！第二次更加誇張啦！第二次嗰陣時佢德蘭修女， 不過我相信呢啲嘢都冇得夾硬救翻醒嘅，佢都要救翻醒嘅話，佢都係醒啲天意嚟，點會夾硬 救？都夾硬嘅。 咁好多親人而家 係因為我講緊第二次點樣仲夾硬啲？第二次就係因為嗰陣時德蘭修女已經話噶啦，同佢啲身邊嗰啲 俾我， 即係唔係真係㗎？嗰陣時佢話咗，我真係要，如果我去嘅時候，你要俾我去，唔可以救我咁樣嘅。但當時第二次佢再心臟病發嘅時候，送入醫院咧，不但止救佢啊，仲係未經德蘭修女同意之下咧，喺个心脏里边装咗个心脏人工起搏器嘅，系、 哦、 真系夹硬嘅呢、這个，即系逼到佢德兰修女喺个心脏， 即系唔可以 naturally 冇外来嘅帮助之下过世， 冇错，即系不断崩自己崩血。咁呢个咧就都系德兰修女嚟讲都系一个 几痛苦， 痛苦啊，系 而家教宗其实都好辛苦嘅，真系 系，所以去到即系好彩德兰修女1997年过身咧，其实佢系一个、我都系一个解脱啦。咁去到而家，咁啲人就觉得啊嘛，如果呢个教宗之后。再有一個教宗，嗰、那個教宗之後就嚟嘅咯，嗰、那個第三個預言。咁、於是乎就啲人就而家呢個教宗咧，堅持佢唔好退位， 係 啦，甚至佢退位呢件事喺梵蒂岡講咗差唔多六七年嘅啦嘛，即係話你咁大年紀，不如你退啦。咁、佢今年佢先至喺年頭再重新聲明一次啊嘛，即係而家教宗佢話、我係 死為 係啦，我唔會退。 但你諗下幾都幾兒戲嘅。呢、这個世人呢、这個地球嘅命運，原來就即係我哋想改變一啲歷史，就係主宰喺幾個人嘅手上， 或者幾個人嘅時間上， 喺幾個人嘅係咯，即係你唔好整死我，一整死我佢哋嘅願。咁其實我哋做咁多嘢做咩啊？即係原來係幾個人喺度玩緊，你唔好整死我。嗱，我醒嗰時唔好救我，或者咩咩 係咁噶，好似啲股票市場咁樣，都係嗰幾個。我哋而家講緊整個世界係啊， 佢話幾啊幾，其實幾兒戲嘅都 係啊。 即係所以為大家都係為自己嘅啊理想去 而去奔波 跑下，因為你都管唔到咁多嘢㗎啦，你死其實都會死係咪先？咁或者臨死之前做啲即係有意義啲嘅嘢， 啱啊， 都要盡力嘅 係。 What I gotta do to make you want 歌名叫做 Sorry Seems to be the Hardest Word， 是 Blue featuring Elton John。 12:43啊，今晚继续夜妈妈夜爸爸啦，有云海翻翻嚟啦，有 Jason 啦，继续有彭晴嘅吓。咁呢个钟头里边咧，云海都继续好忙咁样， 系啊，要回应翻系 一啲嘅 email 嘅。 系咁咧， 不过头先你喺我喺咪后讨论嗰个都几劲，你话即系嗰个教宗即系之后可能会系黑人，咁咧就应验多一个预 言。系冇错冇错， 都不如你讲讲俾心机旁。 唔系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即系讲紧惊紧咧，即系无论。因為頭先你喺麥後都講啦，有個版本嘅講法就係可能呢個教宗之後嗰個教宗都會係一個 666啊嘛， 係啦，即係可能唔好嘅一個人嚟嘅，因為其實喺 OK， 其實喺花地瑪嘅預言， 哦，即係決定講你個 OK 呢個意思係嘛，即係 OK 嘅施捨你哋啦咁樣， 唔係長 你個嘴 啊， 即係你無端端講 OK， 好啦好啦好啦，講 唔係我一講咧就係其實第三個花地瑪預言裏邊咧，其實有一 part 咧都幾具體嘅，佢都講到咧，佢話咧。到時咧，就撒旦咧會直情係用一個人嘅身份出現嘅。 嗯， 嗰個身份直情係入到聖殿嘅， 嗯， 入到去主要所有嘅即高層嘅世界領袖級嘅地方嘅。 嗯， 咁佢係講到咁樣嘅，即係佢話唔係所謂一個虛幻嘅，所謂咩撒旦啊呢樣嗰樣，唔虛幻嘅，係一個人嚟嘅，化咗一個人，即係正如。即係耶穌化做神嘅兒子咁樣出現，咁，撒旦亦都化做一個人咧，到時會出現係一個好高層次嘅地位嘅人。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版本嘅講法，即係可能嗰個教宗嚟緊呢個教宗可能會係一個唔好噶啦咁樣。但係亦都有人話唔係嘅，應該係嚟緊個教宗都係好，不過佢之後咧先出現一個唔好嘅人啫咁樣。咁而家咧就其實大家咧都應該有個心理準備啦，就係咧睇下接受到一個幾大嘅轉變。就如果呢個教宗去咗之後咧。如果出現咗兩個極端嘅做法，就係咧，可能選咗一個美國嘅教宗。如果選咗美國教宗，亦都係歷史上第一次選咗係美籍嘅教宗啦。亦都美國，即係如果係美國嘅教宗咧，更加統領咗好多嘅嘢啦，包括即係以前係即係意大利籍或者係而家波蘭籍，係歐洲性嘅嘢嚟嘅。如果你自從而教廷都係用美國籍嘅話咧，即係歐洲同美洲就大聯盟噶啦。講真，即係喺宗教意識上啊。咁亦都同啟示錄其實幾似嘅，咁，而第二樣嘢咧就係，如果出現係一個黑人嘅教宗咧，因為佢哋 都 係 歷史性 第一次，係啦，亦都係歷史上第一次，亦都係史無前例嘅。咁但係有咁嘅可能性嘅，因為而家喺梵蒂岡裏面都有一批黑人嘅教宗，即係嘅紅衣主教咧，係有機會成為教宗㗎。咁，如果係嘅話咧，就更加多一樣嘢就係諾齊爾，因為諾齊丹馬士嗰陣時，佢喺500多年前嗰陣時嗰個預言咧，都講到，因為當年咧就冇所謂嗰啲黑奴啊，或者冇所謂嗰啲黑人同白人同黃種人嗰啲交往嘅，甚至佢哋睇唔起黑人添咁嗰陣時。但係佢話咧，去到一個新嘅時代咧，其實黑人咧就有做一個統領嘅，同埋黑人已經去到一個位置咧，係高層次嘅位置，但係唔會諗到佢會做到呢啲高層次嘅位置嘅，即係包括即係喺我眼中，其實呢個時代已經嚟咗㗎啦，因為喺美國而家白宮 啊， 國家安全顧問係都係賴斯， 係啦，攞 Oscar 嘅男女主角都有， 都係啦， 係啦，冇錯啦， 所以拳王阿里係講得好啱嘅，真係佢話黑人係。哪个跑得最快？黑人打篮球最叻，黑人 跳舞最叻啊！ 系咯，黑人 唱歌， 唱歌系最叻， 全部都系黑人。佢话但系我哋人类系比好耐以前嘅白人咧细一路嘅。 佢 话我哋嘅圣诞节一定系 White Christmas， 啲咩咩咩咩一定系 White 咁啊， 天使啊嘛，你话 天使一定系 White 嘅，即系边个讲嘅呢啲嘢？冇人見過噶嘛，但係係咪先？即係只不過係一個洗腦嘅過程。佢咧就因為佢好民族噶嘛，佢打每一場即係每一個fight之前都會講呢啲咁好挑釁性。係 咩？佢每一次 勁㗎，佢好民族㗎。我睇咗佢 documentary， 佢仲話我哋黑人先至係呢個咩咩地球上最優秀嘅品種，因為我哋係佢。咁你又講得啱喎，佢即係所有嘢。都是黑人的好多东 西。啱。 好你留意一下細心留意一下其实好多东西都是黑人。 啱。但被抑压咯。是。同埋白人最厉害的是 marketing 嘛。包装是白人最厉害的东西。所以这个即是如果嚟緊嗰屆真係個教宗係黑人呢咁可能我哋嘅大時代就嚟臨啦。即係無論佢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又好無論係一個超時代嘅變化又好即係我都等緊呢個教宗之後會出現一個咩局面，都係一個好驚嘅， 不過大家都要繼續生活嘅嚇。 係冇錯冇錯， 茶餘飯後大家睇6:30新聞嘅點住係嘛？ 繼續要努力做嘢，大佬。 如果你坐喺度等，有排等啊，可能有幾廿年等。 哇，咁長咩？ 即係祝大家長命啊嘛。 唔係我意思係教宗咁長命。 唔係科技幫到佢啊嘛。 其實下年再下年幾年都， 我諗下年都 得啦。你唔好預言， 唔好預言，唔好咒佢嚇。 唔係我下年都幾愉快，我想講。 誒，你唔好咁樣亂兜呢，你啲咁低層次嘅兜，我哋啲聽眾一聽就聽出你兜。 誒係啦，繼續覆 email 先。係啦。咁咧有個 Fox 嘅聽眾咧，佢話咧佢以前睇過一個節目咧，就係講緊。哦，佢喺多倫多嗰陣時睇嘅，佢話嗰陣時睇嗰個新聞節目講咧，即係因為嗰班有班嘅美國嘅僱員咧，就告控告美國政府，就因為佢哋咧嗰陣時喺 Area 51裏邊係做嘢嘅咁樣，咁因為咧佢哋簽咗啲保密嘅條約，就唔可以講呢個地方啲嘢咧，咁但係因為佢哋接觸嗰啲嘢咧，就有啲。即係有輻射嘅嘢嚟嘅，咁令到佢哋身上面有啲病啊咁之類嗰啲嘢。 cancer 係啦，咁佢就話咧，係咪節目裏邊咧講到咧，佢夜晚係會即係去一個地方坐架飛機係冇標誌嘅，咁飛到喺沙漠裏邊咧。咁我話聽係嘅，係真嘅。 呢個係佢嗰啲睇嗰啲碟介紹都係嗰間公司，你喺 Las Vegas 嗰度相機噶嘛？ 啱啦，冇錯啦，就係 搭飛機咁樣。 你就喺嗰度做嘢，你自己都唔知喺邊嘅嗰度。 啱，冇錯。因為嗰陣時我同阿 Moon 咧，同埋另外一個朋友咧，就係。直情啊，去咗嗰個機場度八卦嘅我哋，咁咧嗰個機場咧其實就係黐住拉斯維加斯機場，但另一個 corner 嚟嘅， 佢係寫住 military 機場， 唔 係咩機場， 冇嘅，冇任何，唔係，亦都唔係民用機場，冇嘅，冇任何標誌，冇任何牌，冇任何通道，冇任何嘢，甚至咧佢哋嗰幾架飛機一排咗喺嗰度嘅，即係嗰幾架就係、是。即係載啲人去 Area 51嗰度咧，嗰幾架飛機所有咧就係用啲舊嘅航空公司唔要嘅飛機咧改裝嘅，而所有嗰啲標誌啊同埋個後邊嗰啲牌咧，全部係用啲繩，即係嗰啲叫做膠布咧，膠布咧綁實曬，冇標誌、冇 logo、冇編號、冇任何嘢。咁啲人就喺嗰度上機，即係嗰度飛入去 Area 51，放工就飛翻去嗰度就走嘅，係、真係有啲咁。 好勁啊！你淨去到嗰度落車，仲要坐嗰啲擦曬玻璃嗰啲咧。先至去到你做嘢， 但就冇可能坐到呢啲飛機噶啦。如果你唔喺嗰度翻工， 啊，絕對係，亦都真係隨時捉咗你啦。咁啊，仲有一個聽眾咧，好得意嘅，有兩個聽眾，其實分別兩個聽眾咧 ，email 咗一啲嘢咧，就俾我咧，就講緊咧，佢問我點睇，因為咧，其實喺坊間咧有啲講法咧，就係日本當年嘅原子彈爆炸咧，即係俾美國掉咗兩個原子彈去廣島長崎咧。其實就真唔係真係原子彈嚟嘅，咁就係 咩嚟 嘅？即係、一啲試驗彈或者一個假局嚟嘅，等等等等。咁但係咧，我想喺度講，佢問我點解唔講呢單嘢咁樣？咁我想講，其實我真係唔好想講呢單嘢。 你想講就係話俾大家聽，你唔想 係咩？因為我想解釋點解咧？因為咧，其實 你唔使解釋，你唔想講啦，不如就咁講啦。 唔係，我想解釋就係話咧，有講乜少少嘅點解啲人嗰陣時咁，即係咁多年嚟啲人講話嗰個未必係原子彈咧，就因為由佢爆嗰下開始咧，其實好多科學家咧就已經長住喺廣島同埋長崎咧，就已經做一啲研究嘅，包括。因為 佢之後嗰啲症啊，或者輻射， 係啦，冇錯啦， 啲 cancer， 冇錯啦，研究輻射，研究白血球症，研究血癌等等等等 啦，即係嗰啲生化科技嘢嚟。 係啦，咁就發覺咧，如果同一個正常嘅原子彈喺嗰個地方爆咧，唔合邏輯嘅，即係佢哋嗰個比率咧，即係血癌比率係好低 嘅。我覺得如果佢哋要咁樣做嘅話， 係，但係咧我就唔想講，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係一個絕對反核嘅。嘅人即係人啊！ 佢掟咗個核彈， 即係我覺得 用咗核武當年 係啦，冇錯，我都會認定佢哋係掉咗個核彈噶啦。我哋亦認定嗰個係一個核爆噶啦。即係呢個我回嗰個朋友 咁，其實那個差距有幾多同原子彈同核？ 我諗啲人如果係講佢嘅陰謀論嗰批咧，即係起碼都係。一半啦，起碼超過。 真係唔出奇喎、但係佢哋有黑太陽731部隊喎。 係。 係咯。咁如果佢要咁樣做，有乜咁出奇啫？ 即係你 要。即係日本。 係啊。佢掉個原子彈可能係一啲。 唔夠勁，佢覺得可能。 碳疽可能係一啲天花，可能係一啲。 唔係，但係嗰時講美國炸佢啊嘛，即係美國嗰兩個炸。 但可能覺得美國可能覺得原子彈係唔夠勁。 唔係，佢哋話可能係弱啲嘅原子彈嚟嘅，即係比弱原子彈弱一半嘅一個試驗彈嚟嘅啫，可能。咁但係我就唔會咁認定嘅啦，因為呢個係一個政治原因。 哇！你其實幾勁嗬，喺嗰陣時即係二次大戰嗰時咧，無端端美國已經有嚿咁嘅彈，哇！打下話，打下話，打下話，放收聲。 係冇錯冇錯，但係我係完全唔認同當年咁樣炸咯，呢個係我好堅持嘅。係 咁，佢炸死好多即係無辜。 唔係因為我都係覺得啦，即係啲人。 人都會同我有時都傾開呢個問題，都會同我反駁嘅，就話喂，如果佢唔炸，佢日本當年就會坐大嘅啦嘛。但我都堅持有一個 point 就話，如果當年係一個戰爭狀態嘅時間咧，你冇理由將個核彈咧係掉去一個兩個人煙稠密嘅城市咯，你可以掉去佢個軍港咯，你可以掉佢嗰個戰艦咯。 其實佢根本就已經針對咗個種族。 係啊。 全部死 系啊！其实已经系你冇，即系正如如果你同人打仗，你要反击嘅时候，你一定系炸个军部啊、军营啊、军港， 瘫痪佢啲桥啊， 系啦， 冇错啦，啲乜嘢 系啦。但系点解要掉两个原子弹喺一个 喺中环 咁？系啦，冇错啦，即系尖沙咀你掉个原子弹，冇军事设施嘅。两个城市都冇嘅喎， 系都应该赤立角，即系等个机场 系啦，冇错啦， 打仗系梗系要瘫痪你嗰啲 系啦。咁但系点解当年要咁做咧？所以我系完全唔认同，所以呢个题目咧，我 系 miss 咗个机师。其实系咪佢落咗 order 系炸嗰啲，但系嗰个机师自己癫咗？ 炸错咗啊！ 唔会，当年仲访问翻呢个机师添。当年仲有个传闻啊嘛，掉原子弹嗰个机师系黐咗线噶嘛。 你而家 吓传闻嚟嘅啫，因为喺五年前佢哋做纪念周年嗰时揾翻呢个机师出嚟，佢都话佢冇黐过线，佢都好到。佢到今時今日佢都認同當日做嘅嘢係啱嘅，所以唉， 佢禁制掟落去嗰個人真係慘啊！ 係啊，即係會俾人鬧。 唔係，就你自己都責怪自己一世啦，大佬。 內疚。 但係 你飛過去，人哋都炸咗炸咗。 所以戰爭造成嗰個傷亡，嗰、 啊 那個嗰、那個 深遠 嘅、那個痛苦係真係好長啊！ 唔係，所以咧，我始終都覺得咧，即係，所以你話呢個係咪陰謀論咧？我就覺得已經唔係一個。即係我想講嘅嘢咯，即係而係覺得，即係戰爭其實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離譜嘅事情咯，始終喺我眼中。 而家你睇美國可能又而家又炸唔到， 係啊，你好似提醒我講呢樣嘢，亦都有人同我講，佢就話咧。上次我講花地馬嗰時咧，裏面有預言講到呢個巴比倫嘅淪陷啊嘛，咁就好多人都相信其實巴比倫嘅淪陷，即係巴比倫係 New York 啊嘛咁樣。咁我亦都冇講到一個 point， 我而家講俾大家聽嘅就係、是、咧。 其實你呢啲嘢係 你， 其實你係漏咗啊！ 我漏咗啫，其實我漏咗啫， 唔係特登， 我唔係特登嘅 ，OK 啲，咁 我漏咗啫，我漏咗啫。咁其實咧，巴比倫其實就係邊度咧？巴比倫咧就係、 是、 唔係巴比倫，即係古代嘅巴比倫咧，就係 exactly 正正就係而家嘅巴格達伊拉克。 嗯， 佢當年巴比倫嘅城門啊，而家就係喺伊拉克嘅城門外嘅啫。即係話咧，如果美國開戰 就 射伊拉克咧，係包括花地瑪預言、諾齊丹馬士同埋聖經咧。就中晒， 咁会唔会即系会轮流咯？ 咁即系大家睇住呢一个新闻。 所以系啦，大家其实点解喺美国，尤其是欧洲同埋美国咁紧张，同埋你睇下每一个礼拜都有反战示威噶嘛？喺、啊、美国同埋欧洲，点解咁紧张？唔想佢炸伊拉克，其实就 系 讲紧一个预言嘅问题。 咁点解 大家谂到 部署？点解唔知咧？点解冇嗰啲？ 或者佢想 fulfill 个预言？ 嗰啲将军、嗰啲司令咧、嗰啲两撇须嗰度嗰啲咧？點解走埋講呢個預言嚟嘅喎？你唔可以中喎、 啊。但係可能佢想中咧。 佢想中啊！ 包括如果你今日睇新聞， 我諗阿 Bush 係咁樣。 係，但係你今日如果今日睇新聞咧，我更加匪夷所思嘅事情添。因為今日咧，如果你就睇國際新聞嘅時候，佢伊拉克嘅副總理咧，佢走出嚟同美國記者講啊嘛。 嗯。 佢話原來佢自己係一個基督徒。 嗯。 佢係一個回教國家，但原來係一個基督徒，原來佢相信聖經嘅預言。咁你諗下佢呢一批，即係佢咁樣講，其實都幾驚嘅，因為 想話俾你聽，我哋知道咗應驗。 係、即係佢。 但點解布殊會想應驗咧？ 你問我，我真係唔知點答你。 點解佢會想應驗？ 或者佢而家唔打咧？ 咁變態 咧？或者佢唔開始唔諗住唔射咧？ 誰又騎著那綠車飛過？忘掉投下那礼物给我，仍是那灯色，只有今晚最光最亮，却照亮我的寂寞。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有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